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戴沐白身上产生出的强烈气势，在石家兄弟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后，竟然从正面被强行挡住，根本无法对他们身后的其他黄豆战队队员产生压迫。从石家兄弟之间的缝隙处，正好能够看见玉天恒。作为顶级兽武魂之一的蓝电霸王龙，在一开始就点燃了所有贵宾观众的情绪。一团夺目的蓝光从玉天恒眉心处骤然亮起，紧接着蓝光瞬间扩散，从他眉心处降入全身，一条条蓝紫色的肌电像小蛇一般爆发出来，游走在玉天恒的身体周围。表面上看，玉天恒的变化并不算很大，除了额头处多了一个蓝色的闪电标志之外，整个身体只有一处因为武魂附体而出现了变化。但是仅仅是这一处的变化，却比在场所有的兽魂师变化更为彻底。出现变化的是玉天恒的右臂，右边原本的衣袖因为右臂的膨胀全部爆裂化为灰烬，手臂的长度增加了半尺有余，整条手臂变得极其粗大，覆满了蓝紫色的鳞片，手掌变成了爪子，覆盖着同样的鳞片，手上的每一个骨节变得极为粗大，围绕在他身上盘旋的蓝紫色蛇电不断在手臂上凝聚或是流窜，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并不像其他魂师那样盘旋在身上，而就是盘旋在这特殊变异的手臂之上。唐三的目光越过戴沐白，仔细盯视着玉天恒身上的变化。他想起大师曾经详细地给他讲解过蓝电霸王龙这个顶级武魂。 蓝电霸王龙和其他武魂都有一些不同之处。首先，作为一名蓝电霸王龙魂师，所能获得的魂环必须要是亚龙种的魂兽才行，类似于奥斯卡获得的魂环风尾机关蛇那一类。蓝电霸王龙魂师从30级开始，每得到一个魂环，在使用武魂时身上就会多一处更类似于龙。 像现在玉天恒的右臂就是他的第一肢体变化，等到了70级，蓝电霸王龙魂师就能真的化身为龙，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力量，被誉为同等级中最恐怖的强攻系魂师。简单来说，如果玉天恒与赵无极同为70级，那么赵无极的武魂本体大力金刚熊化身绝对不是蓝电霸王龙化身的对手。试问，熊和龙又怎么可能是一个级别的呢？因此，玉天恒现在的右臂已经完全不属于人类，而是一条龙臂，上面附着着龙鳞，而他的右手也变成了龙爪。在玉天恒背后是一片碧绿之色，红发绿眸的独孤雁此时身体似乎变得极为柔软，轻轻地晃动着上身，紧贴在玉天恒的背后，一双绿眸变得格外锐利，冰冷的气息没有丝毫属于人类的情绪，眉心处多了一块菱形绿色鳞片。仔细看时，史莱克七怪的众人都吃了一惊，因为此时的独孤雁竟然已经没有了双腿，不，应该说是双腿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条粗大的蛇尾，依靠着蛇尾支撑身体，难怪它会来回摆动。黑豹魂师奥斯罗的变化不大，他本就通体黑衣，此时连头发也变成了黑色，秀美如女人般的面庞变得有些苍白，但他的瞳孔已经变成了两条竖线，全身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危险信号。他同样是两黄一紫三个魂环，这种最佳魂环配置在整个黄豆战队来说似乎如家常便饭一般容易。而在黄豆战队所有成员中，武魂附体后变化最大的恐怕就要数风灵鸟魂师御风了。一对中等大小的翅膀从他背后伸展开来，与空中那白鹤魂师兜兜不同，他的翅膀是棕黄色，翅膀上的鳞毛看起来丝毫没有柔软的感觉，满是坚实的质感。御风的这对翅膀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而是他的双臂所化，此时双翼拍打，他已飞入半空之中。 在居高临下注视着史莱克七怪行动的同时，还不忘看看上面空中的美女兜兜，甚至还朝兜兜那长腿吹了一声口哨。显然他根本就没有把对手史莱克七怪放在心上。由于前排队员密集，此时从史莱克七怪的角度是看不到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九星海棠叶玲玲的。全部两黄一紫的最佳魂环配置带来的压力是无与伦比的，不论在武魂质量还是魂环配置上，这一次史莱克七怪已经处于了全面的下风，而这两样却是他们在面对其他斗魂团队时优势的地方。这一战虽然未开始，史莱克七怪隐藏在面具下的面庞已经极为凝重，对于他们来说，这必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苦战。这时漂浮在空中的兜兜被武魂附体后一脸轻松的玉峰看得俏脸有些发烧，但他还是很有职业素养，两个极为简单却又成为点燃炸药引线的字从他那张樱桃小口中吐出。 开始。 仰天一声虎啸，戴沐白用行动提振了己方的气势，率先朝着对手扑了上去。施展了白虎护身杖的他全身笼罩在一层金光之中，再加上他那一往无前的气势看起来极其惊人。石家兄弟两人的脸色就像他们身上的龟甲一般，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变化。眼看着戴沐白悍然前冲，两人丝毫不惧，身体同时向中央靠拢，从正面挡住戴沐白前进的去路。身上的第一魂环亮了起来，一股沉凝的气息从这两位玄武归魂师身上释放而出，弥漫在身上的黄色魂环配上他们一身厚重的龟甲，显然已经做好了迎接戴沐白冲击的准备。戴沐白左脚重重在地上一踏，整个人已经腾空而起，虎爪上利刃弹出，双手左右分抓，直奔石家兄弟的脑袋而去。而就在这个时候，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力量与速度 30% 的增幅正好落在了戴沐白身上，顿时使戴沐白出手的速度和虎爪所带的力量再次增加。这虽然看上去只是很普通的变化，但力量与速度的同时增加却很容易令对手在防御时吃上大亏。史莱克七怪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配合起来已经完全不需要语言。以戴沐白的魂力和虎爪的锋锐，别说是人头，就算是坚硬的岩石也要被抓碎。但是石家兄弟只用了一个简单却又诡异至极的动作，就化解了戴沐白的攻击。石墨石魔两兄弟在虎爪笼罩下的头突然收缩，竟然一下子缩进了胸腔之内，更准确地说是缩进了他们身上那无比坚硬的龟甲之内。戴沐白的一对虎爪自然也就只能抓上那坚硬的龟甲，铿锵之声响彻全场。戴沐白的虎爪抓在石家兄弟的龟甲上，竟然溅起了一片火星。他此时身体在腾空之中，双臂竟然被震得高高抬起，尽管白虎护身杖化解了不少冲力，但还是被龟甲上附带的强烈反震力量震荡的虎爪一阵麻痹。作为最强防御武魂之一的玄武龟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攻破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道蓝色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戴沐白面前，粗壮的龙臂在这中心斗魂场的灯光照耀下闪烁着绚丽的蓝色光彩。人未知，蓝色雷电已在半空中凝结成爪形，直奔戴沐白毫无防备的胸膛拍来。这所有的一切就像是早已经计算好了似的。在戴沐白发力前冲的同时，黄豆战队的队长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也已经发起了冲锋，但那时正好是两名玄武龟魂师身体靠拢的一刻，将玉天恒的行动完全遮挡在背后，使这边史莱克七怪没有办法预料到。而就在戴沐白攻击未果空门大怒的一刻，玉天恒腾空而起，身上第一魂环爆闪，凝聚出的雷霆龙爪已经拍了出来，这是属于黄豆战队的配合。闪电的速度是何等快捷，戴沐白几乎是在看到蓝色身影的同时，蓝紫色的电爪就已经抓到了自己胸前。此时就算戴沐白能够收回被震起的双臂，也只能用手臂去硬挡对方这一击，立刻就会落入下风。作为攻击最强的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只要跟上追击，再配合己方队友，胜负的天平将直接倾斜。可就在这个时候，戴沐白消失了，就在玉天恒面前凭空消失，这让一向沉稳的玉天恒也不禁愣了一下。 戴沐白自然是不会瞬移的，但不要忘了，在他腰上还缠绕着一根属于唐三的蓝银草。戴沐白腾起，在空中向两名玄武龟魂师发动攻击时，唐三是站在地面上的，他是所有蓝银草的核心。此时戴沐白正是被他缠绕在腰间的蓝银草轻轻一拉，已经重新拉回了地面。那记龙爪几乎是贴着戴沐白头顶上方掠过，玉天恒发出的雷电龙爪足足从空中掠过20米才消散，所过之处空气剧烈扭曲，爆发着令人心悸的噼啪之声。战斗也就在这噼啪之声中被点燃了。以唐三为中心演化的史莱克七怪七位一体核心战术，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应用于实战了。七位一体就是要将七个人的力量合一，缩小与对方的实力差距。戴沐白在落地之后没有丝毫停留，他脚一踏，一脚横扫而出，直奔面前的石家兄弟双腿而去。小五和朱竹清这时也同时扑了过去，分别朝着两侧绕过石家兄弟，奔向黄豆战队的后方。石家兄弟的龟甲轰然落地，双腿在坚不容发之际缩入龟甲之中。眼看着戴沐白这脚要扫在龟甲上，缠绕在他腰间的蓝银草再次发力，将他后扯一米，令这脚扫在了空中。如果唐三只用蓝银草武魂，他不可能将每一根蓝银草都控制得如同手臂一般，毕竟扯动需要力量，想要控制得恰到好处绝对不容易。但是唐三还有着唐门的控鹤擒龙之功，凭借着特殊的功法，他完全做到了对场面上的控制。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